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每天都在。 喂，你好朋友，请问你有什么烦恼啊？说话呀。喂，喂， 喂。要是你说喂，要是你说喂，要是你说喂，要是你说话。 我像是被雨淋湿落汤鸡，活了一辈子没人肯定，还好有这么一群神经病劝我加入组织拯救不开心。总有人说我想透绝略，其实他们不懂我的才情，还好我们电台有栖身之地，等我变成英雄做你的老司机。这位朋友请听好，我懂你的全部烦恼，倾听就是最好良药，让我的声音给你个爱的抱抱。 要是你说喂，要是你说喂，要是你说喂，要是你说话， 像是被雨淋湿落汤鸡，活了一辈子没人肯定，还好有这么一群神经病劝我加入组织拯救不开心。总有人说我想透绝略，其实他们不懂我的才情，还好我们电台有栖身之地，等我变成英雄做你的老司机。 这位朋友请听好，我懂你的全部烦恼，倾听就是最好良药，让我的声音给你个爱的抱抱。 要是你说喂， 要是你说喂，要是你说喂，要是你说话， 开场曲来自路虎带来的这样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啊，叫做有事儿你说话啊，这也是在去年的一档热播的这种谈话类情感综艺节目朋友请听好当中的一个主题曲，也是一个推广曲啊，就是好多人会觉得哎，从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看出来了，全能唱作人路虎的确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超能力，就是你又能够写一些小情歌，又能够给一些古装剧写一些大气的那种温婉的歌曲，当然搞笑的歌曲轻快的曲风也都能够驾驭。而且呢在今年啊上半年的一档还不错的综艺节目叫做谁是宝藏歌手当中，其实路虎也挺有趣的，不光是唱了一些自己的作品呢，还有就是跟陈楚生共同合作，还打了一个 CP 的概念叫做生龙活虎，有路虎的虎字，有陈楚生的生字，两人在舞台上还真的有那种少年般的那种合作的感觉和趣味性啊。好了，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还能不能回到开始的时差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而已，竭尽全力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有选择的能力。我选择自己的房子，我选择自己的车子，可是孤独让自己变快乐，因为对你我没有选择。如果我放弃了全世界，我们可不可以变得那么讨厌？是不是当不舒服的可怜，才能让分店家参加？为了你我赢了全世界，可是你和我却真的不完整。为了你我放弃了全世界，还能不能回到开始的起点？那么敷衍，是不是要我输得可怜，才能认真点他明天？为了你我赢了全世界，可是你和我却真的不理解。为了你我放弃了全世界，还能不能回到开始的交叉？ 心里有愧，眉头一皱，又是天下人。 在心中不停乱哄，你喜欢那愚公，怒火英雄点亮心胸，不畏寒冬，忍辱负重，天不怕命运人歌颂。我藏在心中逃脱枪口，沉迷荒蛮野 candy. Excuse me, miss, but can I get you out your purse? in the back of the car, on the way to the bar. I got you on my lips, got you on my lips. At the foot of the stairs, with my fingers in your hair, baby, this is it. She will never get enough when she gets a little touch. If I had it my way, you know that I'd make her say, ooh. Went a little like this. I said no more sailors and no more soldiers, with your name in a heart tattooed up on the shoulders. This is like whiskey, it gets me drunk, and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with the taste of your tongue. In the back of the car, on the way to the bar, I got you on my lips, got you on my lips. At the foot of the stairs, with my fingers in your hair, baby, this is it. She gets a little touch. If I had it my way, you know that I'd make her say, ooh. She won't ever get enough when she gets a little touch. If I had it my way, you know that I'd make her say, ooh. My first kiss went a little like this. And twist, and twist. Well, my first kiss went a little like this. And twist, and twist. Yeah, she won't ever get enough once she gets a little touch. If I had it my way, you know that I'd make her say. Thank you. Place 警察乐队带来了这样的一首哇，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啊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也是在 Sting 还没有离开警察乐队之前，他们最为经典和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曲，而且用这样的一首歌可以直接让我和长辈建立联系，真的，你不要笑，就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我是后来才去听的嘛，很喜欢，当然呢，在我的很多这个长辈的心中，甚至他们上学期间超级爱的卡带当中的金曲，所以就是这段非常经典的旋律和 Sting 的那种非常有魅力的唱腔，俘获了可能70后80后90后甚至未来还有00后喜欢他们，再去翻来以前的老歌再听。当然 Sting 和这个其他成员还有一些额外的故事啊，有机会逐渐的分享给各位，很有趣，你就会发现天才真的是天才，而且天才的乐队当中每一个人的这种灵感的爆发通常是难以预料的。好了，我们回来再说，继续来听歌吧，还有更多的好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火力派。 明月上海面，同我肩不由情，向天空，明月在夜空里宁静，在晚风里星辰闪耀满天，而你在眼前。深处山水间，你的笑容充满爱，在这温暖时刻散落晚霞，群山在霞光里，星星在时光里，夕阳染红天边，让我在心间。

是自己，晚年里里文明作者梦境。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所谓的健康运动的主题，就是关于骑单车，不管是室内的动感单车还是你在室外的这种单车都可以啊。好多人想问到骑车容易腿粗，那么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可能有一部分朋友的腿粗的原因是存在的啊，跟各位解释一下这种现象。有人认为坚持骑车不能瘦腿反而会练完腿粗，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啊。一方面是自身属于这种肌肉型腿，那么骑自行车呢也会锻炼肌肉，说白了这样呢就属于是天赋和基因所使然了。那么这个时候当你跑步，你的腿一样会变粗的。而另外一种呢，不存在基因的问题，是因为骑车运动之后没有做到及时的拉伸放松腿部，因此呢它保持了持续的充血状态啊，所以呢肌肉会偏紧张一点。所以这里要跟各位讲清楚了，首先你要确认是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体态呢，如果不是的话 OK， 很简单，在每一次骑车结束之后做好你的筋膜球或者是泡沫轴的一些放松，让你的肌肉得到一个充分的松解，这样的话你的腿基本是不会粗的。When they speak, I understand. I'm unbroken and open. Yeah, that's exactly who I am.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I've been feeling so la la la. Yeah, I'm crashing through the ceiling and I won't fly, fly, fly. When your lightning crosses mine, got me higher than my hopes tonight. There's an earthquake in my soul when your lightning crosses mine, got me higher than my hopes tonight. I've been feeling so la la la, yeah. I'm crashing through the ceiling and I won't fly, fly, fly. Check it out.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No one needs to know.

OK， 活力派连接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夕阳西下，寻找人家，找个他的干完他龙门怎摆一下，千年风雅，古今鲜花，后花园三匹马，拉过来老婆儿大，白日素月的活菩萨，求来的儿来桃花，麻将一打金刚上开花，富存心路雷娃娃西拉剑子表白了哈，竹林功夫什么在壁画，李锅儿皮赛林顶琵琶，哦哦哦，挥剑起脚盖拉脚鸡爪啦，哦哦哦，你要白莲花，穿啥子都白搭，带有明白的脸皮，穿越海山变化。若想了断情关，离开发就别理他，火锅唱不完啦啦啦，像我对你说不出话。小傻是一种火把，不怕啦啦不怕，试着把它摆破了。 三分天下。 Yeah! 耳朵土猫叫火辣，真的人儿骂儿骂。 高原大山我长征走天涯。 小桥流水人家稀里哗啦。黄鹂守在枝桠叽叽又喳喳。 皮肤有色差，穿啥都白搭。看颜色不去看，不哪怕烟花。何必要多傻瓜，就喝下就忘了吧。火锅唱不完啦啦啦， 像我对你说不出话，一样是爱的表达。 啦啦啦， 你不懂，是一种潇洒，是一种文化。 不管啦啦不管，什么怎么都打不啦。 会轻轻洒，哦哦哦哦啊啊， 彼岸微风刮，带不走晚霞。 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爱提花也爱山水画。我们爱吃辣同饮隔夜茶。 风中老师讲一样，说多少三年苦 啊，起来我自己都怕。 Basta hen ha， 火锅唱不完啦啦啦。像我对你说不出话，一样是爱的表达。啦啦啦，是一种潇洒，是一种文化。不管啦啦不怕，是怎么怎么不啦，不让不安这一挂，听到请回答。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